我们接下来要这个记一下，那个要请我们江大哥要来做一个见证，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不只是祷告成响，平时的生活当中，神给他的突破啊，好不好？来，给他掌声来。 其实哈，这个是因为那一天刚好跟周牧师在我们在小组中嘛，对吧？小组中呢，提起来一个是说神把put God first， 就是说把神放在第一位了啊。讲到这个事，那刚好周牧师也说，我这个礼拜刚好要讲的这个主题就是要把神放在第一位的主题，所以他说，你就上来讲一讲你的感觉吧，这样啊。那只是为了要激励大家啊，那个。像我这个程序呢，可能就是说我会播放一个那个一段大概两分钟的 YouTube 啊，这个是那个Leon 在吗 ？OK， 可以。这是一位那个美国的一个影星。 Put God first.Put God first in everything you do. Everything that you think you see in me, everything that I've accomplished, everything that you think I have, and I have a few things, everything that I have is by the grace of God. Understand that. It's a gift. 40 years ago, March 27th, 1975, it was 40 years ago, just this past March, I was flunking out of college.I had a 1.7 grade point average. I hope none of you can relate. I had a 1.7 grade point average. I was sitting in my mother's beauty shop. They still call it beauty shop now, what they call it now? Yeah, I was sitting in the beauty parlor. I was sitting in my mother's beauty parlor, and I'm looking in the mirror, and I see behind me this woman under the dryer. And every time she looked up, every time I looked up, she was looking at me, just looking me in the eye.I didn't know who she was, and I said, you know, she said, somebody give me a pen, give me a pencil, I have a prophecy. March 27, 1975, she said, boy, you are going to travel the world and speak to millions of people. Now, mind you, I was flunked out of college. I'm thinking about joining the army. I didn't know what I was going to do, and she's telling me I'm going to travel the world and speak to millions of people. Well, I have traveled the world, and I have spoke to millions of people.But that's no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e success that I ha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hat she taught me and what she told me that day has stayed with me since. I've been protected. I've been directed. I've been corrected. I've kept God in my life and has kept me humble. I didn't always stick with him, but he always stuck with me. So stick with him in everything you do. If you think you want to do what you think I've done,then do what I've done and stick with God. Number two. 可以 OK, 那个 Fail big. 可以停了、 That's right.、 Yeah. 我把他讲过的话我重新再强调一下哈。他说 Put God first in everything you do. 神你在做任何的事情中把神放在第一位。Everything that I haveIs by the grace of God. 我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恩典。Okay. Understand, 你们要记住 that is a gift. 这是一个礼物，这是神给你们的一个礼物。Okay. I have been protected, 说我被保护。And I have been directed, 我也被他指引。And I have been corrected, 我也被他修理过。But I have kept God in my life. 我把神一直留在我的生命中。And that has kept me humble. 所以我能够变得很谦卑。Kept me humble. I've always stick with him. 我一直在黏贴着他。我一直在贴着他。But I did not always stick with him. 我有的时候我并没有跟随着他 ，but he has always stuck with me. 但是他一直都跟随着我，他一直都在靠近我。So stick with him in everything you do. 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必须要靠拢他，一直要跟随着我们的主。OK， 啊。那当然他也讲了一些什么那个在什么怕这个美发厅遇到了一位那个一个女人或者怎么样啊这些故事啊最主要讲这个这些事情呢就是说哎我们从今年开始呢我们的这个牧者就一直在提供我们带领我们说是 OK 我们要靠近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很多所谓的城墙的祷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小组的聚会啊小组的这个学习还有每个礼拜五的这个祷告的城墙这都是一直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牧者呢在希望我们能够靠近神也让我们了解到是说 OK 什么才是一个顺位啊那当然也今年以来呢就我们的牧者周涛牧师就一直在讲说我们要突破这个突破的这个事情哈那我前一阵子在看了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就说这个真正的一个突破呢应该远远不止于一个进步不是一个它是应该比较接近一个开窍就是你的进步呢像爬楼梯 OK 认真努力就可以但是呢开窍呢就好像天花板在打开一个洞是需要我们如果要更上这一层楼的话呢才能够是说脱胎换骨为什么会说要突破的路径啊通常是由外先往内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是一直牧师在推我们由外面来给我们这个引导我们但是呢然后由内往外最后的结局是说我们要内外相成也就是说我们这时候才是真正的突破突破的进度呢通常是说慢到难以察觉啊但是一旦你突破了的话它会逐渐的加速乃至于飞升啊那我并不能说是我现在飞升了或者怎么样但是呢我是希望是说我们能够大家都能够突破啊这个途径呢就是说必须要多花时间多跟神接触15分钟一天每一天至少安静下来15分钟啊祷告的城墙啊你这样才能够是说现在是外面给你的然后你就会觉得15分钟根本不够啊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时间啊然后看一看我们大家全部都突破我们全部都突破把这个屋顶给它撞开谢谢大家 哈利路亚谢谢江大哥、哦、好像那个星期三晚上他又讲到更多的他个人的那个突破神真的是恩待我们在祷告城墙上面在平时的我们生活当中十五分钟是基本的就好像刚才江大哥所讲的牧师在这里 push 呀打是不是然后他开始了大概15分钟然后现在多少分钟现在1个小时感谢赞美主是不是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当我们愿意 来承接神要给我们的这一个呼召，我们愿意去遵循的时候，不只是这是好像刚开始是一个责任，然后这一个慢慢变成我们的一个习惯，那一个习惯以后变成我们里面的一个渴慕，那一个渴慕以后带着我们对神耶稣基督的爱以后，就不再与时间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我相信我们江弟兄可以，每个人都是可以的。你跟你自己说，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在这一个季节当中，神开始神必成全的这一个旅程当中，我们看到那一个敬拜神、祷告神，那个祭坛被恢复起来，就是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己的位置啊，不只是站好，而且是站对，面向神。然后呢，我们开始将神的事作为我们的事，神的悠闲作为我们的悠闲，所以我们就开始把神放在我们生活次序的第一位啊，就是刚才啊那个 YouTube 上面所讲的。好，我们回到啊，回到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建造神的圣殿这段历史当中，我们来看，对我们今天神要向我们说什么话。好，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啊我们的主题经文啊，腓立比啊一章六节，来一起来。那身心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神已经在我们心里做了这一个善功，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走上了这一个突破的旅程，神一定会带领我们，只要我们愿意。神不只是今年带领，神要一直带领我们，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啊，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好，我们再来看哈该书一章三到五节啊。哈该是一个先知啊，当犹大的百姓、以色列百姓回到啊耶路撒冷以后啊，有些事情的发生啊，以至于神的圣殿的重建停止了。那个时候，神叫先知来跟以色列的百姓来说话。好，这个我们只要读三到五节，第一章三到五节，来一起来。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盖说，这殿冷乱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我们来一点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主，你就是哈该先知向犹大的百姓所说的这句话，求你也亲自向我们来说，让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让我们学习如何来把神你自己放在我们生活的次序的首位。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上次我们讲到犹大的百姓好不容易从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开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了祭坛，因为他们要恢复对神的敬拜跟赞美。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哎，神的百姓在这里好像神借着先知跟他们有一个责备，就是说，哈，怎么搞的？你们应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神的圣殿的，但是神的圣殿怎么没有把它造起来呢？哎，神从天上就看到什么？看到，哇，你们每个人的房子都这么漂亮呢，啊，有屋顶的房子就是表示这个房子已经盖好，对不对？啊，那今天来说话，搞不好不只有屋顶，还有游泳池，对不对？啊，那个哈，耶和华神说，这殿仍然荒凉，神的殿仍然荒凉，但是你们犹大的百姓却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里面。神跟他们说，这是你们要省察自己行为的时候。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知道，神是守约的神，神是不误事的神， 神怎么说事情怎么成就。当犹大的百姓从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王，就是巴比伦王，被掳到巴比伦，这个之前这个时候神已经说了，怎么说？他们会在巴比伦被掳有70年的时间，这是神跟耶利米所说的。过了70年，他们会归回，而且不只是他们归回，那一个归回的途径，神所使用的，神会兴起波斯这一个帝国来取代巴比伦帝国，那波斯王起来，古利王起来，古利王受神的接力，要释放这些被掳的犹太人，就是犹大，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神的圣殿。神保持守了他的应许70年，这一在巴比伦过了70年，这件事情果然发生了。那一个古利王，神借着以赛亚书，在200多年之前，神已经说了，在古利还没有出生之前呢，神已经把这个古利王的名字给指出来了。古利王啊，是神的仆人啊，神要使用古利王释放犹大的百姓啊，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了。先知以赛亚，甚至在耶利米之前都已经有这样说，所以神知道，神掌权，神应许，神必成全这件事情，神就成全了，是不是一个 miracle 啊？是一个奇迹一样，哈利路亚！所以神的百姓就被眺望起来啊，居然有怎么样这样一件事情呢？在以斯拉里面就提到，当犹大，当然便雅明跟犹大一起都被掳，在巴比伦这些领袖、那些祭司、那些利未人，所有一起听到那些听到那个古利王的这个宣告，他们的心被眺望起来。哇，神真的是信实的神，就像照出耶利米书上面所写的，就像但以理在那里祷告，但以理看到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他怎么样？70年快到，他在那里祷告，神就兴起这样的环境啊，兴起古利王，所以他们的心得到竭力啊，神保持守了他的应许，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当我们经过40天的禁食祷告，我们看到过去的40天，神做心事在我们中间，我们相信神，他开始这40天，神把我们带到这个突破的季节，神一定会做他的心事给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的心被激动起来的话，我们都愿意进到这一个突破的季节，就是神去年跟我们说的，进到这辽阔之地嘛，是不是？所以有一批犹大的百姓，他们心就被激励，大概5万个人哦，就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来，回到耶路撒冷啊，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哦。你想一下，经过70年呢，70年，有些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出生在犹大地的，那个时候他们被掳，就像但以理一样，那个时候被掳他才10几岁了，加上70年的话，都已经80岁中间的这样年龄了，有些也回去了，但是很多回去的，你想想看，就不是在耶路撒冷犹大地出生的吗？在巴比伦出生的，就像你的小孩子一样的，出生在美国，不要说出生在美国，那些像 Kevin 啊，那些啊 Julie 那些啊，很小就来美国，以后你跟他说，哎，回中国去，他们还会去吗？可能就不愿意了嘛，已经习惯这里的生活习惯，就像那些犹大的百姓，就习惯巴比伦的生活的习惯。原来他们是在做农夫的，父母亲祖父都是在犹大地耕地中农夫的，现在在巴比伦做什么？都是做商人的。他们在巴比伦学会了那个做生意的技巧啊，一直到今天啊，犹太人怎么样？做生意最会嘛。哦，但还有其他的原因了，他知道掌握经济就掌握很多东西啊，哦，所以他们放弃啊，有一批人心被激动啊，他们就放弃 在那里的生活、啊、从巴比伦要行走啊，走到那个时候没有飞机没有火车了啊，走路走回到耶路撒冷就要花四个月的时间、啊、那些小孩子还小了，在那啊，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啊，我现在都已经受不了，四个月的时间从巴比伦走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一批人是怎么样，这一批人今天我们讲起来是有护照的，就像我们一样啊，我们有护照啊，我们都沾啊不签上了祷告城墙，是不是？这是神给我们的护照，就好像这些犹大的百姓一样，他们的心结里他们有护照的sign up 了，他们 sign up， 他们回去了，回去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是建造了祭台，他们也将圣殿的根基建造了起来，他在那里恢复那个大卫的那个敬拜啊，不只是摩西的、哦、那一个、哦、那一个那个敬拜，大卫的敬拜赞美都恢复起来，他在那里高声的赞美神啊、哦、高声的赞美神，就像我们每天也是一样，是不是、啊、我们每天早晨高声的赞美神，12点有没有高声的赞美神？3点钟有没有高声的赞美神？6点钟又高声的赞美神，然后祷告成家，12点到晚上9点15分的，还加了15分额外的、哦、我们在那里赞美，在敬拜 那里祷告，就像当年的犹大的百姓一样，因为他们的心受竭力啊。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们在那里建造神的圣殿的时候，在那里的居民啊，啊、哦、啊、哦，那个，那在那里，当北国以色列被掳以后，那是在他们被掳之前100多年前的事情啊。犹大被，结果被亚述王被掳，亚述王就送了一批外邦人啊，他们其他地方人就进到以色列地啊，跟还有留下来以色列人同婚或者这外邦人居住在那里。他们在那里也敬拜、啊、他们的神、啊、他们也把耶和华神作为一个神来敬拜、啊、这个也不错、哎、敬拜。所以当犹大的百姓开始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也要来参与、啊、说我们跟你们一起 来造、啊、但是他们还有其他的动机、啊啊、将一个不圣洁的神、啊、偶像也一起最好放进神的圣殿当中。但是神给以色列犹大的命令是什么？是什么？你要去建造神的圣殿，你回到耶路撒冷，圣殿要从你的手上建造起来。所以当那些外邦人在那里要捣乱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的领袖、哦、这故事很长、哦、很快了，他们坚持不允许外邦人一起来参与，不要将不圣洁的带到圣洁的神殿中。因此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发生什么事情？在以斯拉书里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圣殿的重建就受到了拦阻。怎么样受到了拦阻？那地的外邦的居民啊、哦、撒玛利亚人啊，那些外邦的居民，然后呢是犹大人的手就发乱，在那里搅扰他们的建造的工程。弟兄姊妹也是一样，当我们在建造，当我们在建造神的祷告的城墙，当我们在祷告城墙上面，当我们在进食祷告，当我们在这个突破的季节里面，你知道吗？仇敌是不会甘心的，他们会各样的方法让我们的手发软，就像当时他们让犹大的手发软，以至于什么？他们就害怕。在我们当中可能发生一些事情，可能身体上面的软弱，哇，经济上面的缺乏，我工作的不稳定，或者让我们的手发软，以至于犹大的百姓就停止了圣殿的重建，而且他们一直在那里使用 他们各样的方法阻止圣殿的重建，从圣殿根基被建立起来以后，中间就停了16年的时间，神的殿就荒凉。荒凉，当神的殿荒凉的时候，神让哈该先知看到，让哈该先知来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百姓的反应怎么样？神百姓的反应怎么样？我们在哈该书里面就非常的清楚，完全耶和华怎么说，他说这百姓在那里说啊，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常未来到，哇你看啊，哇这里 又困难，那里又受阻，我要去建的时候就有人来拦阻，然后我当一旦要建造神的殿，当我一旦站到祷告城墙上面的时候，一旦我来热心参与侍奉的时候，哇有一些事情就发生，哎，真的是哦，神的时间没有到，哎，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借口。犹大的百姓当时就说，啊，真的是，哎，耶和华的时间没到，还没有成熟，再把这个圣殿建造起来，哎，让他割一下吧，割一下，我回家把我自己的窝子整理整理好啊。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啊，有时候我过去也会有啊，啊，也会有啊。哦，属灵的长辈或者那个牧师，哎，看到什么跟我说啊，周弟兄啊，哎，能不能啊来，哎，一起来创一创？我说，哎，是。我要先祷告一下，让我回家祷告一下，结果我就祷告没出来了，祷告了3个月也没祷告出来，常见的借口嘛，是不是？还很属灵的，还很属灵啊。那个，所以当时的犹大的百姓，哎，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啊。但是我们在这里非常的清楚，耶和华怎么将神的殿荒凉，神叫你回到耶路撒冷就是要来重建神的圣殿，这是神的使命，这是神的使命啊！不是神的时间没有到，神说70年以后你们要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神就守住他的应许，到了70年神就兴起古利王将他们送回到耶路撒冷，而且他们回去的时候怎么样，不只是人回去哦，还带着钱包，哎，古利王还把原来那个圣殿里面被尼布甲尼撒王掳走的这些金银财宝，哎，都带回去嘛，是不是？来重建圣殿，不是在于时间没有到，而是在于当神的百姓面临困难的时候，他们软弱了，他们就落到仇敌的一个陷阱，以至于他们就那一个不顺服的，那一个很难把它纠正过来，在里面的这一个罪行就出来了。又是呢，我们真的有时候也是这样啊，我们也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我们来看这里的神给犹大的百姓他所指出的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将神作为首要的优先的这样一个次序，一个次序啊，所以神的命令就非常的清楚啊！神的命令借助哈该先知所讲的就非常清楚。在这里神怎么说呢？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找借口，神与你同在的神，难道神不能对付这一批撒玛利亚人吗？难道神不能释放天使天君来为我们征战吗？难道神不能解决我们的难处吗？难道神不为我们开路吗？神说不要再找借口，说时间还没有到，我要回家祷告一下，先把我的天花板的屋顶造好。所以神在这里鼓励犹大的百姓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将次序，生活的次序再一次调整，就是将神的次序，神的 priority 就是神的次序成为我们的次序，就是将神作为我们首要的优先，将神放在 前面就刚才所讲 Put God first， 就神放在我们任何事情的这个前面。然后神另外加了一句，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就是想一下你怎么样很实际的回到再一次神的面前，调整生活的那个次序。当然神在哈该书里面讲得非常的严重，你回家再看，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的话，我们撒得多，撒种撒得很多，但是收得很少，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没有效果，就好像有一个袋子，这个袋子下面有一个漏洞，我们赚的袋多很多，但是都从这个漏洞里面跑光光了，跑光光。所以刚才我们在这里做这个游戏的时候，这个我们伟东弟兄受委屈了，那个被我害了，被我害了，那个这个是你的，还是你的，放在这一边，还是放在这一边，放在这一边。你知道吗？这一些东西都非常的棒，非常的好，这个也是健康食物啊，等一下来拿啊，这个甜蜜蜜的，吃在心里面，心花怒放，是不是很棒？但是在这里还有一个东西啊，我刚才拿出来，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石头啊，这个石头有一个名字，有一个名字哦，它的名字叫耶稣。对啊 ，Rock 啊，耶稣是磐石，耶稣这个上面有一个名字是叫耶稣啊，是不是？放在那里的时候，所以我说。要将神的放在我们首先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我们这个石头也可以放进去的嘛，空间还够嘛，还可以放进去，还有空余，还可以哦，还有空余可以放这些糖果巧克力的东西。弟兄姊妹，这个游戏在讲什么？这个游戏就是哈该，神借着哈该在跟我们说了，就是我们要以神为首。当我们以神为首的时候，当我们先把神放进来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时间都没有了，不是说我们空间都没有了，当神我们把神放在首位，放进我们生活里面的时候，这些好处还是有的，还有甜的东西，还有那个organic 有机的营养物，就是说当我们以神为首的时候，神会加给我们的，会加给我们。所以我们要非常实际的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一下，就是说非常实际的来思想一下，我们怎么样来审查，来反省我们自己一下。我们说要以神为首，我们要以神为首，我们唱歌也是要神以神为首，神的次序就是我的次序，我们祷告也是这样祷告。但是我们能不能非常实际的来看一下，在这个突破的季节里面，我们怎么样将神作为我们生活的优先的次序，先将耶稣放到这个瓶子，就是放到我的生命里面。第一，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从财务方面，那个，我们来看一下财务，财务就是我的钱呐，是不是？点一下银行里面有多少钱，财务就是我的钱。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什么？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大家有没有读过这一句话？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呀？丽丽的妈妈在笑，对不对？有没有买过股票？ 有他在笑。当你买过股票的时候，你就有这个经历吗？哇，今天我买的股票涨上去了，我看的真的是高兴啊！我的股票怎么今天跌下来了？跌得比我买的这个价钱还要低啊！我的心波波跳啊，是不是？我的心就被他揪住了。就说你的钱放在哪里的时候，你的心就跟着他去了嘛，是不是？跟着他去了，弟兄姊妹，耶稣说，财宝在哪里？当我们的财宝放在神国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在神的身上，神的身上，啊，就在神的身上，啊，那个，这个可以讲两三个小时都讲不完啊，讲不完。在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他怎么说？啊，他说，哎，神怎么说？神说，你们要将从我那里得到的，啊，十分之一啊归到神的粮仓里面啊，神要敞开仓库啊，倾倒下他的供应，你连接都来不及啊。这就是所谓的十一奉献嘛，这只是一个数字的十一奉献啊，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好像定了一个数字一样，但是神是看我们的心有没有在他的身上，在他的身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有没有做过农夫啊？这里有多少人做过农夫的，种地过的，有收成啊？我们都不是嘛，都在城市里面长大啊。做农夫的你就知道，当农民收成的时候，粮食，然后呢，收成之后，他会怎么样？他会将最好的一部分流出来，作为明年的在耕地栽种的种子。所以神给我们的供应是有两部分啊，一个是粮食，一个是种子。农民不会将种子今年就吃掉卖掉的，一定将最好的作为种子保留下来。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一个原理的话啊，我们就知道啊，十一奉献，这只是将我们代表我们的心在神的身上。当我们的心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以这个行动来表示的，我跟你说，当我们财务上面我们的心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会进到一个属灵的突破当中。这个我不是乱讲的，我们自己的经历，在过去的年月里面，神如何的恩待我们，我们也是忠心甘愿超过十分之一的奉献，你知道吗？十分之一是好像一个指标一样，但是当我们的心被神所吸引的时候，我们愿意甘心的摆上，不只是十分之一，是送到放在属俗的教会里面，还可以超过十分之一。看到外面的需要啊，哪一个传道人的需要，我们都可以去帮助，神祝福。有一年，我讲个故事啊。有一年，那个有一年，我们决定要去那个北加州参加一个特会啊，特会。结果呢，要那个去之前已经计划好了嘛，啊，去之前，然后就其他的事情就没办法啊，旅行嘛，没办法去。那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就说，所有的你要外出的，去参加这个特会，他特会是不收钱了的费用，你算一下了。住旅馆啊，或者怎么样啊？算一下多少钱？啊，一算是吧？这个是不是奉献给这个 ministry 这个施工的机构？我们就按照神所说的感动呢，就奉献出去。当我们这样奉献的时候，神都看见，神都有记录，而且神要 降下的祝福，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让我们看到神真的是看我们的神啊。你知道结果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吗？这个之后没多久，有一个朋友很久没见面啊，很久没见面，他有一次就来那个说，哎，他说他有感动啊，那是前几年的，他说他有感动，他说有感动要给我们钱。我说啊，我有工作啊，对不对？有收入，对不对？啊，经济上也没有缺乏。他有感动啊，神给他感动，一个姊妹啊，说要给我们钱啊，好，他一定要啊，就说开开以后看到的数字，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奉献的给那个 ministry 的数字的 double。所以神就在那里鼓励啊，神就在那里祝福。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他欢喜快乐，欢喜快乐。所以前几天在那个 God TV 上面啊，有一个故事，一个报道，一对黑人的夫妇啊，黑人的夫妇啊，结婚啊以后，结果哎，两个人都失业，结果怎么样？找了三年呢、啊。unemployment 领救济金，三年找不到工作啊，结果那个太太，结果就想起来了，我小时候有去教会，教会说上帝会帮忙啊，对不对？哦，圣经里面还有一本书叫什么？啊，翻 job， 不是 job 了，啊，约伯了，你想看 job 啊，约伯啊，啊 job， 他回到教会啊，啊，牧师正好在讲十一奉献啊。啊、哦，事情，所以他说、啊，那我就来十亿的奉献啊，那祷告啊，神，我忠心在你的身上，我回到你的面前，我也这样愿意，神，你为我开路啊。结果过了三个月，神为他们夫妇都开了路，都有 full time job。后来慢慢的机会来了，哦，他们自己开公司啊，开那个卡车公司啊。讲你知道哦，卡车公司啊，结果钱也多了，是不是啊？这就是一个挑战了。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多少钱啊，100块奉献10块钱啊，很容易啊，1000块奉献100块。当他们财务丰富起来以后，哇，你说10000块要奉献1000块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挑战？但是神祝福他们，他们也 honor 尊崇神，一直。每赚的1分钱1块钱，1/10的忠心的奉献啊，神让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债务。所以，当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财宝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就是表示我们的心在神的身上，在神的身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来操练的，弟兄姊妹，我跟你说，你绝对不会吃亏的。绝对不会吃亏啊！我在这里不是要你的钱的，我也不管教会的财务的啊。那个，但是我们向神忠心，将我们的心用这个财宝来代表的时候，神都看见。这个就是我们将耶稣、将神放在首要啊，可以在突破的期间，我们可以来突破。另外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的安排上面，所以刚才为什么说啊，你的那个 calendar 上面哦，那个3月1号晚上哦，有没有已经 book 起来了？有没有定下来？这个就是说，我们平时都是很忙的人，不管在哪里，你在公司，你在哪里碰到一个人，你问他的时候 ，How are you doing？ 你最近怎么样？他绝对第一句话跟你回答是什么？啊？I'm fine， 在公司里面你就知道了，不是 I'm fine， I'm fine， you don't have anything to do， I'm busy， 我很忙，是不是？我很忙啊、哦，每个人都很忙，每个人很多，但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怎么说？他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神都要加给你们，加给你们。那我们将耶稣放在首位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先。愿意花点时间，时间代表我们的生命，是不是？ 时间一去不复返，时间代表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愿意将生命奉献给神，花一点时间先来寻求神啊，先来亲近神，先来读神的话语，先祷告在他的面前，先来敬拜，来赞美他。以一天的开始，我跟你说，只要早起十五分钟，早晨早起十五分钟，先到神的面前。我跟你说，你不会因为十五分钟少睡，你一天的体力会减少，反而当我们这十五分钟亲近神，神会给我们好的体力，而且给我们很好的智慧、聪明，在工作上面，在生活上面。神开启，神帮助我们，就是神在说，在将一切我们所求所需要的，他会加替给我们，给我们。过去我不知道这个次序啊，过去我不知道这个次序啊，啊，过去我忙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啊，我除了有一个 full time job， 啊，有些人听过故事，我很简单。我除了有一个全世界的工作，我还有一个 part time 的 job， 还有一个 part time 的 job 啊，哦，而且那个 part time 的 job 是 unlimited。什么叫 unlimited？ 就是说你一天二十四小时，或者你一天有四十八小时，你都可以用在这个上面的，你知道吗？哦，哦，那我在为那个哦一个杂志社写文章，你可以每个月发表文章了。你不一发表的时候怎么样，有人就来追你啊。所以圣经上怎么说，你越忙的话，那么你就被越被追赶啊，是不是？当你越忙，你就会忙上加忙啊，忙上加忙啊。好，所以当你这样忙的时候，那一个所眼睛所看到的啊，我就会把这个甜蜜蜜的好像给抓进来。当这个已经抓满的时候，这个耶稣怎么样，一个磐石就没有空间进来了。但是我们把这个次序颠倒一下，把这个磐石先放进我们的生活时间里面的时候，其他东西神都还是给我们的，还是给我们。所以祷告城墙给弟兄姊妹一个机会，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哦，我也在现在还是 full time 上班呢，工作的时候，哦，你不可能说我现在请假，请假，哦，我要出去，我要安静等候半个小时，几乎不大可能嘛，想给我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早晨这样开始与神亲近的时候，我们的心归到神的身上的时候，在整个一天当中，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可以常常回到神的身上，甚至是三十秒的时间，在吃饭的时候，在开会中间空档的时候，我要回到神的身上，再一次来亲近他，就是我再一次来求你的意，求你的果，再一次来思想你的爱，你的能力，你的智慧，你要给我的帮助。弟兄姊妹，祷告城墙，我们一天有三次的提醒，十二点、三点，还有呢六点，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我看到十二点啊的时候，怎么样？哎呀，我的心要再一次回到神的身上。好，我们的班长在那里提醒，对不对？我也，阿们，是的，主，我要来祷告，我要来跟上。我的心就这样再一次回到神的身上。这个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想象，是要怎么做，这个都是非常实际，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做的。从这个星期开始好不好，今天不算好吧，从明天，如果今天开始更好，开始我们都可以回应了啊，十二点、三点、六点钟就很简单，是的，阿们，主啊，是的，我感谢赞美你，我们一起来加油。我们的心思意念，我跟你说，我们这样连续操去操练一段时间，就成为我们的习惯。成为习惯以后，我刚才所讲的，我们就有这个渴慕。我们有这个渴慕以后，我们就不会放弃，好不好？好，好，这个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啊，当然包括啊，包括我们平时的啊聚会啊，星期天早一步起来，这个就是将神放在首位。 啊，来到神的殿中啊，平时安排时间进入小组里面啊，然后腾出时间来参加祷告会，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将神放在首位。另外，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做很多的决定，吃什么，用什么啊？有些人啊，那个进到停车场开进来啊，祷告神了、啊，神，我要停哪一个 parking slot， 对不对？但我就没这样祷告了，哪里有空位我就给他停上去，是不是啊？那当我们在做重要，尤其在做重要人生重要决定的，你一个新的工作，你要搬家，你要升迁啊，不管是你生活上面哪一个，是对你的人生，对你的生活是一个重要决定的时候，这个就是来考验我们有没有将神放在首位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操练啊。在罗马书保罗教导我们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当有升迁的时候，加薪升迁的时候，你会拒绝吗？啊，有没有人拒绝的？有没有人拒绝的？啊，都不拒绝嘛。这个就是一般人的想法啊，当然是好事啊。这个就是保罗所讲，这个就是世界的想法，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但是当我们将神放在首位的时候，我们就会来考量啊，我这一个决定做出去以后，我跟神的关系，跟神的时间，在教会里面的追求服事，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还有也没有可以将神放在我生活次序的前面。我跟你说一个故事啦，都是跟自己有关了啊。2000年啊，我们就说我们要搬来加州啊，加州，我南加州，我住芝加哥啊，我都从来没来过嘛，我都没来过，只知道哦，听人说南加州哇，天气好哦，人间天堂，是不是伊甸园一样，对不对？种什么就长什么，你要吃什么中国菜，样样都有，是不是这个样子？很棒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说我们也应该要搬去这个地方，是不是？当然你要搬家。第一个你要什么？哎，你搬来这里有没有工作啊？是不是没有工作你自己搬来吗？你敢吗？没有人嘛，没有人嘛，所以我也开始找工作啊，开始找工作，就是哎，2000年哦，还景气嘛，是不是？我就发那个 resume 啊，发 resume， 哎，结果你知道吗？结果这里的 recruiter 就是那个。这个叫什么辣头，是不是叫那个就回我了？他说：“他说啊，你的 resume 不错啊，我那个时候是有名人士哦，那个时候你去 Google 一下 Internet， 我名字是第一个 pop 出来的。但是你现在去 pop 出来，你又找不到我的名字了。感谢赞美主，你知道吗？越往下沉的时候，神就越要来祝福我们呐、啊，是不是？哈利路亚啊啊！那个结果那个 recruiter 就那个发一个 email 过来，他说：“你的经历都不错，但是好可惜，他说我们这里哦人才太多了，不需要从外州引进人才了。”哈哈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不是？啊，但是这不是故事的结局啊，在这个重大的决定里面，我们就开始寻求神的旨意了。寻求神的旨意啊，神是不是真的要？带我们来这里，神，如果你真的带我来这里，神，你一定要为我开路的嘛，对不对？神，你所看见的是我们所没有看见的嘛，是不是？神把我放在这里，不会说让我的灵命就是比在芝加哥还要差嘛，否则搬去加州干什么？是不是？否则搬来加州被污染嘛，是不是？当我们开始寻求神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啊。有没有工作？我们不知道这个搬家到底能不能行的时候，神说：“先把房子卖掉了，哇， 先把房子卖掉。是啊，先把房子卖掉。好好好，房妈说，是是是，婶婶把房子卖掉，啊，是我也可以啊，搬去啊，我公司近一点的房子嘛，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个，啊，房子卖掉，好，房子卖，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呢？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继续寻求啊，祷告神啊，祷告神啊，我们跟神祷告了，神啊，哎，今天没有什么消息的话，哦，我们在那里要看一个房子了，我们就搬去公司旁边住就好了，对不对？我的老板的老板，那一天，我的老板的老板，哦，对不起，时间好像要到，这个讲好就结束了。老板的老板就那个打电话给我了，哎，他说，哎，他说啊，很客气哦，听说你要去加州找工作，哦，这个消息怎么被人家知道了？啊，是有一次我跟我的同事在聊天，我说啊，我们啊要想搬去啊加州什么，结果他去打小报告，啊，我的 manager 已经离开了，他去北加州，然后在上面的一个 director 就他说，结果你知道吗？结果他接下来说什么？他不是说，哎，你要找工作吗？我跟你说，你乖一点哦，你乱来的话把你 fire 掉，是不是？他不是，他说，哎。你要找吗？他说不要着急，他说你继续留在公司，他说你就搬去加州上班就好了嘛。这么好，你看就这样搬来加州，当我们在一个重要决定的时候，当我们寻求神的面的时候，神他会为我们开路，不只是为我们开路，神看到将来会是怎么样，只要我们活在神的应许里面，这担心的事，但我们只抓住了这些糖果，哦，这也是营养品，而没有将耶稣抓到我的生命当中，没有放到这一个罐子里面。我们也抓到，可以抓到其他很多东西，但是没有耶稣，今天可能跟你都不会认识。所以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祷告，是不是神你的旨意，是不是你所喜悦的。所以我每天都在做很多的决定，所以我们就来操练了，就来操练，将神放在首位嘛。早晨啊，我闹钟闹在5点钟还是5点半还是6点钟啊，哦，就闹在5点钟嘛，早上起来是不是来亲近神，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神一定会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好，我们要来结束了啊！对不起，今天的那个，这个以后再讲啊，这个以后再讲。好，好，我们有没有把神放在首位啊？哇，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啊很大的问题。我们请首先来好了，好吧？真的是我们要将神放在首位，我们需要来操练，就从这些最基本的、简单的先来操练。从我们在财务的管理上面，我们自己时间的管理上面，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来寻求神。神，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一定给我们答案，神一定会带领我们。有一个女孩子，小女孩，有个小女孩，她有一根项链，啊，很漂亮，很漂亮的项链，啊，她一直戴，然后晚上怎么样，把它，哎，拿下来擦擦干净放放好，啊，他宝贝啊，那个项链。那有一天呢，他的爸爸来跟这个女孩子说了，哎 Honey 啊，亲爱的 Honey， 他说啊，哎，你这条项链给我了，你这条项链给我了，这条项链给我了。哦，那小女孩很紧张嘛，对不对？哦，漂亮的项链啊，走出去在那个 kindergarten， 人家看到都羡慕了。哦，给爸爸，哦，不要不要，抱得很紧啊，抱得很紧啊。爸爸说，哎，给我了，我再给你一条了，你知道吗？你这个项链是假的啦。啊，因为你小时候啊，那个真的这个项链贵重的还没有给你了。 现在给你一个真的项链了、啊，纯金的项链呢，纯金的项链呢。哦，那小女孩一看，哦，闪闪发光了，更有价值啊！要啊，那个旧的还给爸爸，不要，这个多棒啊，真的金项链呢。她开始戴了。项链后面那个要勾在一起的啊，怎么跟原来的不一样呢？嘿，勾不起来，勾不起来。爸爸，你来帮助我，帮我来勾一下嘛。嚯、哦，项链戴上去了，非常的漂亮。这女孩，小女孩得到了真的项链。哎，我在讲这个故事，在讲什么，知道吗？神为我们预备是最好的，就好像那个爸爸。为这个小女孩已经预备了那个真的项链了，她跟女孩小女孩说、哎、女儿，那一条项链你还给我，把它放掉了。她刚开始的时候怎么样？怀疑啊，但是爸爸给她预备最好的，我们天上的父亲为我们预备最好的耶稣基督啊。我们有时候抓了这个汤狗啊，这个巧克力的，结果没有抓到那个耶稣啊，放到我们的生活的秩序里面。当爸爸给这个女孩子那一条真项链的时候，那个女孩子愿意了，就是她愿意放掉旧的，来拿父亲给她的真的项链。这个就是我们天父，他要给我们一切的祝福啊，只要我们相信的，只要我们降服啊，我们去拥抱神要给我们的，将神的优先成为我们的优先，我们来拥抱他。然后这个女孩子也不知道怎么把它放上去啊，跟过去的不一样嘛，跟过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神的方式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是不一样。但是神要帮助我们，就是我们愿意谦卑我们自己，在这个托钵的旅程当中来寻求神的帮助，就像父亲为那个女孩子戴上了那个真的项链一样。所以神要帮助我们，要带领我们，就是我们来愿意来信靠来降服，来谦卑我们自己，将神的事作为我们优先的事，好不好？我要邀请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一起来操练。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就像我一样是软弱的，有时候也搞不清优先的次序是什么，有时候要在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可能没有寻求神。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已经开始重建了那一个祭坛，我们已经来到神的面前，神也已经带领我们进到这一个突破的季节里面，我们的视野被打开了，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调整我们生活的秩序，将耶稣放在首位，不管是在财务管理，在时间管理，在各方面的决定上面，说神我愿意，好不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聚会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说，神我愿意，因为你爱我们，你给我们是最好的，我要耶稣，我要神放在我生活的次序，主我愿意降服，主你就来帮助我。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滋 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 我们在这里承认你是我们的主，当我们承认你是我们主的时候，主，我们就将你放在我们生活秩序的第一。主啊，在这个突破的季节，主，你已经为我们开始，主，你说你必成就。主，让我们调整生活秩序的时候，主，我们就在你成就的工作的这样一个工程里面。主，我们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至宝的时候，主，我们就将神放在我们生活秩序的首位。主，你优先的秩序就是我们的秩序。神，你当年跟犹大的百姓说你的殿荒凉，今天主，你同样跟我们在呼召说神国有很大的需要，神的家有很大的需要，神的事工上面有很大的需要。主，我们愿意跟你说，虽然我们软弱，但是我们愿意来跟随。虽然我们没有聪明，但是从你那里可以得到智慧。从今天开始，神，我们愿意来操练，将你放在我们生命首位的时候，主，我们求你来调整我们。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这样调整的工作，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所做的决定，每一件事情上面，主，我们先来寻求主你自己的面。主，当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主，我们来寻求你的国，你的义的时候，主，你说你要将一切的都赐给我们。主，当我们将财宝放在神国里面的时候，神，你说我们的心就跟随了你。主，我们愿意来操练，虽然有时候是困难的，有时候我们会跌倒，但是主，你看到我们每一个跟随你的脚步，只要我们愿意，你都喜悦。主，我们就从小事来开始操练，当在祷告城墙上面，我们一起来回应神，你今天在祷告城墙上面，你要来带领我们。主，我们跟你说阿们。主，我们来感谢你。主，我们分别时间出来就是要来归给你的，时间代表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属于你，我们的时间也是属于你的，我们手上的工作也是属于你的，我们的金钱也是属于你的。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来坚固我们的时候，主，你给我们每一个家人有这样的意志跟心智，就是永不放弃来跟随你。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时的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